都可以有一啲嘅縮減啊。包括一啲而家做密切接觸者咧，或者喺境外翻嚟香港咧，都要做一啲嘅隔離檢疫嘅。兩類人咧喺打曬針嘅時候咧，都可以有一個嘅隔離檢疫縮減嘅。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咧，同我哋講下呢一啲最新嘅措施嘅做法。咁另外仲有咧，就係有關於印度嘅疫情啊，大家都好關心啦。而家講緊每日成幾十萬人咧係喺印度確診嘅，都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有港大微生物學系臨床助理教授薛達嘅，早晨。 早晨， 薛達教授。想講翻咧，即係香港方面咧，就而家話有超過十宗嘅變種病毒個案就喺香港嗰度出現啦，係一個本地個案嚟嘅。就話已經超過即係有幾宗即係幾種嘅幾代嘅傳播，已經話去到四代傳播啦。咁你點睇其實嗰個變種病毒咧喺香港即係繼續發落去或者傳播嗰個風險，定係你都睇到應該會靜落嚟嘅咧？ 嗱，其實呢一種嘅即係變種病毒都會令到人擔心嘅，因為呢個係所謂叫做南非嘅變種病毒啦。佢有帶住兩個好重要嘅基因特別嘅，其中一個咧就叫做 N501Y， 我哋成日都喺政府嘅記者會嗰度聽到嘅。咁 N501Y 咧就會增加個病毒嘅傳染性。咁另外一個好重要嘅基因突變咧，就叫做 E484K。咁呢個咧，我哋擔心咧就會可能會減低個疫苗嘅成效啦，即係會有對個疫苗嘅成效咧就會有少少影響嘅。所以咧就呢一個叫做即係南非嘅變種病毒咧，就係全世界其中一個即係令到人最擔心嘅變種病毒啦。咁但係好彩係香港嗰幾個個案咧，就之間個關係咧，就而家都好清楚嘅。咁咧就前呢幾日咧，其實都觀察得好密啦。咁好彩都冇再增加呢個變種病毒嘅個案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就即係而家個情況咧就穩定少少，令到安心，但係都係呢幾日都要繼續睇住啦，因為即係個潛伏期都去到成14日，甚至乎可能會耐啲，有啲病人就係有個21日嘅潛伏期咧，就嚟緊呢幾日咧係真係要睇得好緊嘅，有冇呢個 N501Y 變咗病毒嘅個案係啦。 頭先講到話即係 N501Y 就令到傳播性高啲啦，另外呢個 E484K 咧就會令到即係疫苗嗰個效能可能會弱一啲咁樣，兩樣加埋，但係似乎頭先你話可能。即可能大概而家揾到一啲變種病毒個案之間嘅關係啦。咁佢哋即始終喺香港有一路喺香港個市面啊社區嗰度有出現過嘛。似乎有冇即傳播力咁強嘅時候，都冇話有一啲嘅大型爆發，係有冇啲咩原因你自己評估喺背後咧？定係因為大家都做足曬嗰啲隔離措施啊？大家戴齊口罩，基本上嗰個傳播性再強嘅話，都未必會爆發得咁勁咁樣咧？點睇啊？呢個又？ 呢個係其中一個人數啦，因為我哋即係香港就不嬲都做得好好嘅，即係成日都戴口罩啊，咁呢個咧就其實都減到個傳播性嘅。咁其實亦都好睇佢哋有冇同其他即係社區嘅人嘅有冇親密接觸者啦，咁睇下個接觸係幾 close 啦叫做。咁如果係唔係話好 close 嘅話咧，咁希望咧就今次我哋真係 escape 咗呢個變種病毒嘅傳播啦。咁但係其實佢一般嚟講，比起平時嗰、那個病毒咧，個傳播性真係高啲嘅。需要下次咧，可能冇咁好彩，可能佢都會引起一啲社區爆發嘅，所以我哋都要繼續。即系睇住繼續 monitor 有冇呢個變種病毒出現嘅喺社區嗰度。 明白，因為之前咧，譬如有變種病毒個案咧，都要全棟大廈嘅居民咧就隔離檢疫啊，隔離檢疫就21日嘅。咁最新嘅講法就有啲安排上面就改咗啦，就話唔使啊，咁就除咗佢哋一啲即係家居接觸者啊，比較密切啲嗰啲啦，其他大廈嘅居民咧就話喺第3、第7、第12、第19日就做一個嘅強制檢測就得噶啦。咁你點睇呢個嘅安排？會唔會喺個風險上？你自己有其他嘅睇法咧？點睇呢個縮減檢疫期嘅做法咧？ 其實我就同意噶啦。咁我哋一直個做法都好 strict 嘅。咁但系咧，就而家咧就你放寬少少咧，咁我覺得都 reasonable。佢根本就如果同嗰個 病人未有一個好即係 close 嘅 contact 咧，咁個風險都應該低嘅，即係未去到零，但應該低嘅。咁你有個方法，即係 ensure 佢哋留喺即係留喺屋企，喺屋企檢疫，加埋即係定期做測試咧。咁我諗個風險都即係處理到嘅，所以應該即係呢個唔會引嚟一個好大嘅社區爆發啦。 呢、這個就覺得夠嚴格啦。但係另一樣啦，見到其實上星期五咧，政府同事都講咗話，即係打齊曬疫苗，打齊曬兩劑咧，隔嗰14日嘅話咧，就即係可以用一啲即係加密檢測嘅方式去取代，將嗰個檢疫期咧就縮短啲嘅。你整體點睇咧？呢、這個因為疫苗方面係咪可以打齊曬都可以取代到個檢疫期咧？因為成日又話打咗疫苗都仍然有感染嘅風險嘅喎，咁呢個點平衡咧？又 嗱，其實嗱，你講得啱嘅，打咗疫苗咧就竟然都有感染嘅風險，但係個風險咧就當然少咗好多啦。咁譬如你伏必泰咧，就佢個成效就成 95% 啦，對於一啲有病症嘅新冠病毒感染嚟講。咁另外科興咧就係50%-60% 之間嘅嗰個成效，如果睇曬第三期臨床試驗同埋一啲智利嘅實際嘅一啲經驗嚟講，咁所以咧係減到，但唔係話完全100%減到嘅感染嘅風險嘅。但係咧，我諗我哋一定要揾方法咧就鼓勵香港人打針嘅，因為咧就嗰、那個打針嘅速度都算比較慢，咁所以咧就如果我哋可以用呢啲方法咧去鼓勵香港人打針，我覺得係完全值得試下嘅。咁嗱個檢疫個風險咧，即係會唔會有人真係好彩，即係呢個成個系統 miss 咗個個案，跟住人哋嗰個社區爆發咧，就嗱，我哋做得幾緊都好咧，就永遠都有呢個可能性嘅。咁但係咧，就我哋香港咧有其他方面嘅保護，因為我哋個個人都即係出街就戴口罩，有呢、這個即係有呢個習慣啦。咁加上咧就香港一般嚟講，你即係揾到個案，同埋如果揾到個案，做嗰啲親密接觸者嘅 tracing 嗰啲咧，係做得好足夠嘅。所以咧，呢啲係另外方面嘅保護咧，係可以受我哋系統啊，同埋減低個有個好大嘅成個爆發嘅可能性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如果用呢個方法咧，你可以鼓勵香港人打針咧，係完全值得做嘅，所以我都會支持嘅。 但系会唔会另一方面啲人就话可能会牺牲咗嗰个嘅风险，定系呢个风险相对细，所以都可以值得考虑啦，系 都一定可以值得考虑。因为你将来嚟讲咧，我哋预咗呢个新冠病毒咧就唔会消失噶啦，即系佢会永远都留喺同我哋一齐嘅。 O K， 咁咧就变咗你一定要揾方法咧，好实际同呢个病毒一齐存在啦。咁所以咧，你將來嚟講咧，更嚴謹嘅方法咧，就其實唔係好實際噶啦，即係所以我哋其中一個方法咧，係真係逃走離開呢、這個即係、就是、疫情嘅情況咧，係真係打針，係一個打針引起嘅群體免疫咧，就希望咧就會令到社會咧就盡量都去翻平時嘅生活啦，因為我想講咧，其實打針咧就算唔係100%減低個減低個感染嘅風險啦，但係真係接近100%咧，就可以減低個嚴重新冠肺炎嘅可能性嘅。所以咧，如果唔係嚴重肺炎咧，就其實係新冠病毒嘅感染咧，係淨係一個普通傷風，類似一個普通傷風感染嘅情況嘅啫。所以咧就如果大家真係打曬針，社會去到一個打針引起嘅群體免疫咧，就真係係一個唯一個真係離開個疫情嘅機會啦。 即係起碼打曬針，嚴重性無論如何都一定會降低噶啦。咁係啦，另外都想問一下啦，因為今次縮減呢一個嘅檢疫期咧，除咗話打齊針啊，即係有一啲陰性結果之外咧，佢喺一啲個案嘅密切接觸者嗰個檢疫，同埋一啲喺境外翻嚟香港嗰啲嘅抵港人士嘅檢疫方面咧，佢嗰個條件有啲唔同嘅，譬如講緊話 在外地抵港人士就話唔需要做一個嘅抗體測試，咁但係一啲密切接觸者嗰類檢疫咧，都要做咗抗體測試咧，先至可以即係縮短個檢疫期啦。咁你覺得抗體測試呢一個有幾咁重要咧？其實而家喺香港嚟講，做一啲嘅抗體測試容唔容易啦？咁同埋係咪通常就係知道佢有冇抗體，使唔使要睇埋佢嘅抗體係多定少去判斷佢即係適唔適合係可以做？这个缩短隔离的做法的呢， 其实我自己觉得抗体测试的作用呢就不知几大的，因为呢你抗体测试呢就算阳性啦，就算 positive 呢不代表你真的有个百分之百的保护的，因为抗体测试呢就只是看你有没有抗体，没看过抗体 的质素啦，咁因為有啲抗體咧，真係啲中和抗體咧，係真係會黐落個病毒，即係預防佢感染到我哋嘅細胞嘅。咁但係有啲測試咧，亦都可以睇埋嗰種嘅抗體，但係咧就太難做啦，實際。所以普通嘅一啲抗體測試咧，就根本上淨係睇你有冇個抗體，但係睇唔到個抗體嘅質素。第一，第二咧就個抗體嘅 level 即係個指數去到幾高先叫做保護咧？我哋都唔係好肯定嘅，咁即係同埋個個測試嘅方法咧，可能都會有某程度上嘅差別嘅。所以其實總括嚟講，其實個抗體測試嘅分析咧，就都幾複雜啦。咁我會講佢係一種嘅擔保啦。OK， 佢有咧，就佢一定打個針啦。咁但係咧，就算冇啊，就算陰性咧，因為你打完疫苗之後咧，唔會個個都有抗體嘅啦。譬如有一個人有啲即係長期病患者，影響咗佢嘅抵抗力，就要食緊類固醇啦、長期或者做完個器官移植啦。譬如如果佢哋打針，佢真係未必去到起到抗體噶啦。但係佢未起到抗體咧，唔代表佢冇保護喎，因為佢有另外一種嘅免疫咧，就係所有叫做 T 細胞咧，其實都可能有呢種嘅抵抗力咧，對個病毒都好重要嘅，即係可以減低個嚴重嘅病嘅風險噶啦。所以總括嚟講，其實抗體陰性陽性都唔代表即係唔代表有冇保護啦。 頭先你話抗體有唔同方法去測試啊，係即係咩意思咧？其實 我哋化驗室層面咧有好。睇下個病人嘅血有冇抗體嘅，咁某一啲咧係一啲好即係比較複雜嘅一啲測試咧，去睇下個抗體係咪真係可以黐落個病毒，預防佢入細胞。咁呢啲係要可能要幾日做啦，咁加埋係一啲比較即係難做即係複雜嘅測試。咁但係有一啲即係我哋普通平時會做咧，就係、是、所謂叫做 ELISA 啦。咁其實都係化驗出嚟幾個鐘都有結果嘅。咁呢啲咧就唔係睇中和抗體，係呢啲係睇所有對新冠病毒嘅抗體嘅。咁唔理佢會唔會真係黐落個病毒，預防佢入細胞啦。咁有啲咧係仲簡單喎啦。咁起碼嗰啲即係我頭先講嗰啲 ELISA 嘅測試咧，起碼有個數字會出嚟嘅。咁你可以睇下你個抗體個 level 係高定低啦。雖然冇意思都唔係好清楚，但係起碼都知道。咁第三方面咧係即係可能你出邊都買到喎，而家係咁係一啲可能滴一滴啲血， okay， 一滴血，跟住就有條線就係陽性，而冇線就係陰性啦。咁呢啲係最簡單，準確性都唔知道去到幾高。 Okay。 所以就有很多方法。 明白。另外都想问一下关于印度方面，想问一下斯达教授，你本身是不是都有一些亲友在印度，了不了解现在印度的疫情和个医疗系统承不承受到，现在看到这样 都几严重啊！咁我哋每日听到有400,000个个案咧，其实个真正嘅数字都一定高啲嘅。因为你咁多人病，你可能每日有100,000、200,000人病咧，冇可能安排个测试嘅。咁个化验室嘅系统都会受到个好大嘅压力啦。咁所以咧系一定有好多个案咧系根本就冇扫到嘅。咁你所以咧跌咗个每日你有四

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喺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咁喺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车龙去到浪翠园三期对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东城里呢一段咧，仲系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红天路，咁亦都影响到朗天路咧，上翻去元朗公路仲系挤塞，车龙去到榕苑路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咧，亦都慢车，排到去白石角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哇，做咩啊？你喺度练声啊？ 啊，唔系啊，唔系啊，我照下自己咧有冇烂牙蛀牙啫嘛，牙齿健康，笑起上嚟都冇咁尴尬啊嘛。 想了解多啲牙齿健康知识，不如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港台电视3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同埋香港牙医学会合作系列，会讲下唔同牙科疾病嘅治疗同埋诊断，记得收听啦。 阿强嚟， 马上到， 做咩啫你？ 你叫阿强过嚟啊嘛，我咪马上过嚟咯。 唔系啊，我系叫阿强嚟，唔系叫阿强过嚟啊。 强嚟响度， 强人是你。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刘伟恒、梁礼勤、何铿，仲有我强嚟， 手下留情， 永活现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2021年5月10日，本港新增一宗输入个案，患者带变种病毒株，初步个案少于5宗， 与变种病毒个案同大厦居民全数获安排离开检疫中心。 陈茂波指，本港经济初见起色，结束连续6季收缩。 印度新增确诊超过40万宗，新德里延长封城一周。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回来千禧年代，刚才就讲到有关于印度的疫情涉猎了一点点，另外讲到在一些特定条件之下，好像打齐了两支疫苗加上14日，在一个隔离检疫方面，无论你是密切接触者或是境外回来香港的人士，都可以在隔离检疫期方面可以有一些的缩减。另外见到疫苗就在香港其实都打了超过2个月，说现在就大约有107万人打了第一剂的疫苗。见到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咧就话喺数字上咧都系未如理想嘅，有一啲嘅组织咧就见到话委托咗咧香港民意研究所做咗个调查，就了解咧就受访者对于打疫苗成个嘅意欲系如何。你又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都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讲下啊呢一个嘅调查如何啊？有病人医护权益协进会召集人唐兆辉，早晨。 早晨，早晨，你好。 早晨，彭兆辉，不如讲下呢一个嘅调查，你哋嗰个调查嘅内容包括咗系啲咩，同埋个结果系如何，同埋你哋系点样做噶？揾咗几多人去调查噶嘛？ 好啊，好啊，多谢你啊。其实咧，我哋就一个协会啦，我哋就其实就系喺4月尾嘅时候咧，就访问咗700多人。咁其实都我哋都明白咧，其实即系而家我哋香港打疫苗就唔系话真系即系个比率唔系咁高啦。咁我哋都睇下谂紧系一啲咩原因，分析下咧。是點解會係即係比較低嘅原因？咁我哋發現咧，就有喺我哋嘅受訪者裏面咧，有76%嘅市民咧，其實係擔心咧自己嘅身體狀況咧係唔適合接種嘅。咁其實喺當中咧，只係得24% 咧係有長期病患，即係其實好多咧係冇長期病患，或者當自己都唔係話有啲好唔健康嘅情況，但係咧就都擔心自己身體狀況咧係唔適合接種。係咁，而另外咧，我哋都係發覺咧，其實係喺700多人裏面咧。只是大概三成人是即是29%啦，就是话会表示是会在将来这几个月里面是会接种疫苗。咁有34%人呢就表明是不会接种的。 即係咁嘅情況咯。 嚇、啊，佢哋嗰個有冇講嘅原因啊？即係譬如我見話，頭先你話29%嘅人咧就話會接種，34%就唔會接種，但係有35%係未決定嘅，知唔知呢啲未接種同未決定嗰啲原因係咩咧？又？ 其實我哋都係有分析下佢哋嘅原因，咁我哋都問佢哋咧，即係會接種或者係未決定意向嗰度咧，其實咧大部分嘅人咧，七成幾人咧，其實就係會係擔心嗰個疫苗嗰個嘅有效率啦，又或者係好擔心嗰個疫苗接種之後咧，冇一啲嚴重嘅副作用嗰個比率，咁呢個咧都係一個比較大嘅比率啦。咁調翻轉咧，睇翻啲唔想接種嗰啲咧，其實佢哋都係一樣係擔心疫苗嘅。就有成七成幾人咧，都係覺得咧嗰個疫苗咧就係未有呢個足夠嘅測試，或者係嗰啲副作用啊、安全性咧係成疑，即係唔令到佢哋係好覺得係好放心去打啦。所以咧，我諗係喺疫苗嗰個嘅教育上面，我哋都係要真係要做多啲嘢，因為我哋而家大部分都知道咧，雖然我哋有一啲嘅嚴重個案啦，或者有啲嘅相連嘅一啲嘅即係擔心嘅事件，或者有啲即係有機會出現嘅一啲嘅副作用，但大部分都係輕微，咁啊好少部分咧係會有真係去嚴重到咧係有生命危險，而大部分生命危險嘅個案咧，其實都即係專家委員會都發現咗，其實同嗰個嘅疫苗係冇直接關係啊嘛。咁所以呢方面咧，我相信政府係需要做多啲溝通，多啲嘅一啲嘅教育，即係講翻個安全性。甚至最近有一個多啲嘅一啲嘅資料出嚟啦，就係話係可以係咩嘅病嘅人咧，就係可以打譬如你食緊薄血丸嘅話咧，就需要係有啲咩要注意。中過風嘅病人咧，就應該有啲要即係等一等啲時間，然後再問清楚你嘅家庭醫生先至考慮打唔打。咁呢啲係一啲比較明確啲嘅一啲嘅guidelines 啦嚇，俾啲市民去跟，或者俾啲醫生去睇住嚟做，咁樣就好啲啦。 我見頭先就話有29%係會打啦，即係嚟緊幾個月打啦。咁點解又唔呢段時間一有疫苗都成兩個月開始打緊啦，都唔即刻去走去打先，仲要睇耐啲，仲話要等？但佢又話有意打嘅喎，點解咁得意咧？呢度又？ 其實佢哋嗰個意欲咧，佢哋係想打，但係咧佢哋，我諗我哋都係去分析過佢哋點解，或者有冇啲咩會增加佢哋意欲會早啲打嘅原因。咁有部分嘅我哋發現咧，就即係佢哋呢一個組別啊，其實佢哋會覺得咧，如果我哋有一啲比較貼身啲嘅服務，譬如咧如果我哋可以係喺私家診所係提供即係多過一種疫苗嘅選擇啦。又或者我哋可以喺醫管局嘅診所可以提供多過一個疫苗嘅選擇啦，又或者我哋譬如有啲嘅病人，譬如喺嗰個CPC 度打針嘅時候咧，佢哋可能如果真係有藥，即係如果感覺到唔舒服啊，可以攞翻個病假紙，又甚至政府推出一啲嘅即係一啲嘅做措施，譬如係可以令到啲員工啊，即係注射疫苗嘅員工可以有一半日嘅有薪假期咧。其實我哋發覺呢啲嘅措施，我哋提議俾佢哋嘅啲即係受訪者咧，其實佢哋都認為有成5-7%嘅人咧係認為咧，佢哋會係增加佢哋即係早啲接受疫苗注射嘅意欲噶。 但呢啲 呢樣嘢咧，就係比較係一啲可以做得到，亦都係喺現有嘅情況嘅下點改善、點優化嗰個嘅成個嗰個制度咧，令到嗰啲人會早啲打，或者係即係會快啲打咯。 但呢啲你覺得易唔易做到咧？譬如你講話打針有半日假，咁可能就蝕就蝕咗落個僱主度咯。同埋頭先講到話，可能唔同地方有多過一種嘅疫苗去打，咁呢個又會唔會出現一啲混亂？譬如私家診所又係咪真係可以打到 BioNTech 啊等等？實際上行唔行得通呢啲啊？ 冇錯啦，呢樣嘢咧，我其實都有一系列嘅一啲嘅建議俾即係市民去揀嘅。譬如我哋有啲更加做得到嘅，譬如喺一啲工作地點附近，我哋設有啲流動嘅接種中心，又係一個我哋即係提議嘅一啲嘅方式啦嚇。咁佢哋都係有一啲人係會覺得會增加佢哋投即係注射嘅即係疫苗嗰個嘅意欲。咁當然我諗喺裏面咧，其實我哋而家咧係譬如喺私家診所注射科興疫苗咧。基本上醫生去俾個病假俾嗰個病人嚟做就冇乜問題嘅，因為喺診所啦，係咪？咁我都明白而家BioNTech 其實基本上嗰個嘅疫苗嘅儲備即係嗰個嘅preparation 嗰度咧，基本上係會係難啲喺一個診所嘅 setting 去做。但係譬如可唔可以一啲諗一啲方法，譬如喺醫管局嘅診所，我哋可以係留翻一啲位係可以俾到一啲病人。 如果他們擔心自己是有慢性病又好，或者他們可能真的其實他們覺得自己健康，但又沒有什麼 check 過自己身體，所以呢就變了他們會可能會是即認為自己都可能即是可能不夠健康去注射一些疫苗，或者怕疫苗都會影響到他們啦。咁其實這個呢我覺得可以是提供行前一步，提供多少少係一啲嘅簡單嘅檢查俾一啲病人。咁其實佢哋驗咗冇乜特別嘢嘅時候咧，再去考慮注射咧，我諗佢哋嗰個嘅誘因會大啲。因為而家喺私家診所咧，就大部分都係只係可以打科興，咁變咗咧佢哋嗰個選擇咧就會少咗。咁我哋都其實都做咗其他啲嘅訪問嘅，即係關於譬如佢哋對呢個強制做注射疫苗嘅意見啦，其實就。大部分九成人咧都反對，就係政府咧強制市民接種疫苗嘅。咁但係調翻轉咧， 不過而家都冇話強制。 係啦，冇嘅冇嘅係啦。咁另外咧，譬如一啲高危人士咧，如果佢哋強制咧，其實有少啲人係反對嘅，就得六成人反對嘅啫。即係其實有啲人都會係認為真係可能有啲高危嘅群組咧係可以考慮咧多啲措施咧，令到多啲嘅高危嘅群組咧係注射疫苗。呢係一個其中我哋揾到嘅發現啦。咁另外嚟講咧就我諗主要第一好得意嘅有趣，我哋睇下咧就係18至49歲呢個組別，佢哋對頭先我講嗰啲嘅措施咧，即係譬如病假紙啊、有薪假期啊，佢哋係比較喜歡嘅，比較係普遍係接受，同埋會認為咧可以增加佢哋會注射疫苗嘅意欲嘅。咁所以呢樣嘢都係一個參考，因為我哋而家推緊一啲比較年青啲嘅市民啦。咁而嗰部分其實我哋大部分之前都估佢哋可能冇咁即係有興趣想打嘅，或者可能打嗰個嘅比率仲會低過年長啲嘅。咁但係呢一部分咧，其實我哋正正就係睇翻呢一啲嘅措施咧，反而就發覺咧，其實對佢哋嗰個效果特別有用。 是不是因为他们本身即相对后生一点，根本他们担心副作用或者安全性的方面不是他们最大的忧虑呢？ 他们可能是忧虑，但可能他们都是不是太清楚那个第一个疫苗对他们的影响是不是 很大啦。第二来讲呢，也可能即他们可能有些隐病，他们可能都即很多后生的都可能有些病，其实他们都未必说会是好去找医生看的。变成那部分的话，他们又觉得去 CBC 又可能有时候怕很易，因为 CBC 你知道在那边因为比较大即是比较那个吞吐量大一点啦，很多时候医护人员可能很简单地做几个问卷调查，就其实就决定打不打了。咁有一啲嘅即係標準可能難啲，咁但係如果調翻轉，如果佢擔心佢其實揾一個醫生打，佢又可能淨係喺私家診所打到咧，又係可能得波興喎。咁、 okay. 所以我諗呢部分可能係一個落差啦，我覺得嚇。即係如果譬如大部分嘅後生嘅年輕嘅，如果係有興趣想打針，就算打比方車又好，科興又好，其實如果係多一啲嘅選擇俾佢哋咧，咁佢哋會相對會即係可能會譬如。有可能個 center 近啲佢哋個翻工地點，可能個僱主又可能幫佢哋，可能或者甚至喺個疫苗中心裏面有一啲嘅證明，話佢打個針之後咧，可能要即係有證明咧，就可能有半日假或者病假咁樣。咁我諗呢啲係一啲可以考慮嘅一啲嘅比較容易做嘅一啲措施咯。 即係講到話打疫苗嘅誘因啦，頭先都探討咗好多，即係喺調查嗰度睇下有啲人有啲咩方法令到佢哋多啲人出嚟打疫苗咧。咁其實見到政府呢段時間都做咗啲嘢，譬如嗰啲疫苗氣泡喺唔同嘅食肆或者酒吧，如果你係打針嘅話，可能坐嘅人數多啲啊，食飯可以即係去到夜啲嘅時間啊等等咁。呢一啲做法係吸引唔到佢咩？或者嗰個調查嗰度有冇講到呢一方面嘅？ 嗱，我哋有問過嘅，咁當然我哋就基於我哋而家即係四月尾做嗰陣時，啱啱推出疫苗氣泡啦。咁嗰陣時大家都知道係只係一啲譬如係即係食肆啊，延長時間啊，多啲人坐啊咁樣。咁呢一啲嘅誘因咧，就喺嗰一刻嚟講咧，暫時就即係顧唔起啲市民嘅興趣。咁就我哋喺個調查就發現有八成幾人咧，都係覺得呢樣嘢咧。而家呢個氣泡咁嘅情況咧，就唔會增加到佢哋接種嘅意欲。咁、相信我諗個疫苗氣泡嗰個嘅概念係好嘅，因為我覺得其實呢個一個誘因，因為我哋亦都發現大部分都唔中意被逼打嘛。咁所以咧，我哋一定唯有係用一啲誘因去吸引佢哋。咁我哋點樣去整強整大嗰個疫苗氣泡咧？咁其實係要多啲諗法啦。譬如我哋講緊。而家開始有啲嘅新嘅措施，就係話，譬如可能你有打咗針14日後，你可以減低你嗰、那個即係嗰個 quarantine， 即係嗰個隔離嘅時間啦。 咁呢啲係一啲越嚟越多一啲誘因，譬如遲啲我哋譬如真係達到一個成數，我哋好多人打針嘅話咧，我哋可以譬如係咪開到關，或者係可能通到關，咁我諗呢啲係或者去旅遊，咁當然呢啲亦都要牽涉到你同國與國之間嘅一啲嘅外交上嘅安排啦，咁但係即係呢方面，我覺得其實都係會係盡量強化呢個優化呢個嘅疫苗細胞咧。其實都會令到多啲人會慢慢會選擇嘅，但係有一個有趣發現啊，我其實都可以講下，其實就係、是因為我哋今次做咧，其實同一月咧另一個協會做嘅一個嘅一個嘅調查係類似嘅，係咁啊嗰陣時咧就有三成人話去打針，咁嗰陣時就未開始注射，咁嗰陣時我哋推算咧就係200万人都會打，咁但係咧我哋而家因為已經有接近100万人打過啦，係咪？咁然後我哋再做類似嘅調查咧，我哋。 Okay. 只是找一些未打針的人去問他們意見的，所以呢、我們今次都有29%是、會打呢，其實即我們推算呢，其實可能還有成100多万人呢是會來緊會打、究竟現在已經開展了2个多月，我們還有3个月左右，夠不夠去、吸納到，即係淨係我哋而家呢個政策啊，即係 CBC 再加埋私家診所，夠唔夠吸納到將來依100多万人？甚至可能仲有啲喺未決定嗰班，可能仲多100万人，咁有200几万人，其實佢哋可能會想打。咁、到到譬如遲啲有啲開關又好，或者遲啲我哋有一啲嘅第五波、第六波，有一啲嘅即係一啲比較變種病毒嘅個案，比較嚇到啲市民，即係會令到佢哋會想打啦嘅、時候咧，會唔會足夠？我哋九月就生啦嘅时候，我哋会唔会足够去吸纳到我哋咁多其实仲会想打嘅市民咧？嗱，呢样嘢我谂政府都要去计划一下，因为九月话会生一啲嘅 CBC 咧，其实都系一个估计。咁但系当嗰个疫情或者当嗰个民情系变化咗嘅时候咧，可能有需要系要再将而家嗰个疫苗嗰个注射计划咧，就系点样去延伸啦，或者系点样去改善，呢、个都紧要 的。好啊，唔该晒庞兆辉，庞兆辉就系病人医护权益协进会嘅召集人嚟嘅。另外都想同大家关注一下咧，有关于之前一啲变种病毒个案嘅大厦居民咧，都要去做隔離檢疫去撤離，其中包括咧就係喺荃威花園 R 座呢度嘅，都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先。有荃灣區議員、荃威選區趙允來，早晨。 早晨，大家好，系 趙允來，想講下係咪而家全部居民都翻曬屋企嘅啦？都 其實就未嘅，因為其實琴日就開始陸陸續續大家收到通知，去到可以由專車去到翻屋企啦。咁、但係去到夜晚咁，其實都翻咗七八成嘅時候咧，咁我哋就發現咧，咁其實喺隔離中心啦，最主要係竹篙灣嗰邊啦，咁其實都仲有20户係滯留咗嘅。咁後來就發現原來衛生署或者隔離中心嗰邊啦，咁可能佢有啲文件上或者有啲行政上嘅一啲誤會，就冇嗰20户嘅一啲資料。咁就住一樣嘢，咁後來就漏夜去到跟進佢哋個情況啦。咁其實就有裏面咁其實都有七八成啊，即係有10多户啦。咁其實琴晚凌晨就先至有文件可以放行翻屋企。咁但係到咗而家咧，咁其實都有幾户係仲喺竹篙灣嗰等緊嗰啲文件，咁先至可以放行佢哋翻屋企。咁其實成件事都睇到政府嗰個行政上喺今次事件係非常非常之混亂。 個所謂文件嘅問題係啲咩咧？咩文件？ 其實最主要因為佢哋本身有一個叫隔離令嘅。咁就有個隔離令應該就要去到25号先至可以完成嗰21日嘅檢疫啦。咁但係佢哋要提早出嚟嘅時候，咁其實要衛生署嘅醫生簽返一份文件，就係話佢哋係可以撤銷嗰個隔離令，可以返屋企去到進行一個自我監測啦。咁但係就荃威花園講緊約莫有500个居民啦。咁其實當中如果呢20户，我諗約莫都有30-40人，咁其實就甩漏咗，佢哋就冇呢個可以撤銷隔離令嘅一啲文件，就隔離中心嗰邊就唔可以放人咁樣咯，係。 另外都要講下啦，譬如整體成個檢疫隔離啊，喺隔離營入邊嗰個情況啊、安排啊等等，你自己覺得個做法點樣啊？今次 咁其實係即係比較混亂啦，咁同埋嗰個環境係相當之惡劣啦。咁點解咁講咧？咁講咧，因為其實喺隔離營入邊呢幾日啦，咁其實我收到荃威花園嘅 嘅街坊啦，咁其實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求助嘅，咁可能比較大家比較關注嘅就係裏面一啲食物安全嘅問題啦，咁可能食咗裏面隔離人提供嘅一啲膳食嘅時候有一個集體肚屙咁嘅情況啦，咁曾經懷疑係會唔會出現一個食物中毒嘅情況啦，因為其實就咁揾我去到求助嘅，咁其實都有約摸超過30户嘅居民係有呢個吐瀉嘅跡象啦，咁其實相信就唔同呢個肺炎嘅症狀冇關嘅，應該係食咗一啲變壞咗或者一啲有問題嘅飯盒啦，咁後來就政府嗰邊咁就去到更換咗個飯盒嘅供應商啦，咁個情況好咗嘅，咁但係咁其實就算啦，咁其實佢哋有吐瀉，咁好自然地去到揾翻隔離人嘅一啲協助啦，咁譬如佢哋想話揾醫生，咁或者揾一啲藥物去到支援佢哋嘅時候，發覺原來整個隔離人入面原來夜晚係冇醫生去到駐場嘅，咁佢哋要要求一啲止屙或者吐瀉嘅藥物，咁其實佢哋都等咗好耐，等咗半日，咁佢哋先至可以攞到啦，甚至乎最簡單咁吐瀉嘅時候，佢哋需要一啲廁紙嘅時候，咁其實可能喺個隔離營裏面亦都缺乏嘅，咁佢哋去到要求嗰個民安隊去到幫手去到提供，咁都要等三四個鐘頭先至可以攞到。咁其實呢度一切都睇到佢哋嗰個行政上係有相當嘅混亂啦。咁但係其實大家唔好忘記喎，咁其實喺竹篙灣隔離營，其實就算喺最呢幾日最高峰期嘅時候，都只不過一半嘅入住率。咁如果佢究竟佢係咪有足夠嘅能力去到處理呢個隔離營嘅實際嘅高峰期嘅運作咧？係呢個有疑問咯。 明白。好啊，唔該曬趙恩來，同你傾到呢度。 唔該曬。 趙恩來就係荃灣區議員嚟嘅，係荃威選區嗰方面嘅。嗱，而家就講下，如果啲居民咧，即係喺最新嘅安排就話係一個確診嗰個病人咧離開咗大廈當日計咧，第三、第七、第十二、第十九日做強制檢測得啦，咁啊唔使有呢個完全21日嘅隔離檢疫嘅。你又點睇？歡迎打嚟1872311。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商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接受商报专访的时候说，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固若金汤，目前绝对是无意改变联系汇率制度。他表示，本港首季 GDP 表现理想，全年经济增长有望达到预估的 5.5% 高位，希望明年可以超越2019年时候，即是疫情爆发前的水平。不過他強調，香港仍然存在結構性財赤風險，暫時無意調整稅基，會先做研究並且在合適的時機再推出。商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社區第一宗新型肺炎變種病毒患者，29歲印度裔男子，和他同樣確診的31歲菲律賓籍女友人，涉嫌違反預防及控制疾病披露資料規例第599章 D 被捕，今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報道又提到，新型肺炎變種病毒襲港，至今錄得11宗本地社區感染個案。理大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副教授蕭傑恆說，本港目前主要常見的是南非、印度和英國變種病毒，本港目前使用的核酸檢測應該可以檢測出以上三種變種病毒，不過他留意到近日法國等部分地方出現新的變種病毒，是可以逃避目前常用的檢測方法，認為需要不停地推行基因排序以了解病毒的變化，如果發現現時用的檢測方法不能夠找出新變種病毒，或者需要改變檢測策略。經濟日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政府宣布容許疫下居民無需入營檢疫，入營的人士亦能夠陸續離開。荃灣荃威花園 R 座和太古康怡花園 N2 座居民昨日獲准離開竹篙灣檢疫中心以及鯉魚門公園度假村，有居民形容是放監，有居民說隔離中心環境惡劣，地板污垢處處，要用漂白水拖地兩次才乾淨，亦都有居民表示慶幸母親節當日能夠回家。蘋果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新型肺炎禍延全球，中大及港大醫學院團隊發現，過往用來醫治丙型肝炎的藥物司美匹偉是目前唯一可以針對多於一個新型冠狀病毒蛋白的抗病毒藥物，有助阻礙病毒在體內複製並且減低抗藥性病毒變異機會。 如果同瑞德西韦并用，比只系用瑞德西韦有多100倍嘅效力。團體現在已經展開動物實驗，如果順利，預料最快半年後可以展開臨床測試，希望新治療法可以減低死亡率。《東方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最快2023年再推售資助房屋的房協，其總監楊家康接受專訪的時候說，在檢視核下項目近年的銷售情況之後，發現兩房戶一直去貨比較快，加上買家在購入之後一般都是長住，決定資助項目未來將會進一步以兩房單位為主導，其比例就會由現時的六至七成增加至八成的水平。星島日報的報導， 明報報導，根據教育局資料，八間資助大學中，在發生反修例事件後的2020-21學年，六間大學的內地生佔整體學生比例都有上升，最高的港大達到 16.7%， 非本地生組成依然不平均，內地學生佔比同樣上升，嶺大、浸大、教大就有超過八成非本地學士生是內地生。教資會說，今學年的海外招生情況難免受到疫情影響，擾亂海外學生到香港學習的計劃，內地生來香港讀書增加，但另一邊廂，今年港生出走申請去台灣升讀大學的人數亦增加大約四成。明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外佣強檢找出多名確診者，並且揭發因裔男子及其女友瞞報行蹤的案件，證明外佣強檢非常必要而且有效，根本不涉及歧視問題。社評說，政府對於未有依時接受強檢的外佣要嚴格執法，未來亦都要對所有瞞報行蹤的人士依法嚴懲，堵塞防疫漏洞，嚴防變種病毒在香港擴散。文匯報社評。 大公報社評說，民進的繼續存在是對香港法治社會的莫大諷刺，警方對民進提出六條問題，包括為何不註冊、資金來源、使用明細表等，民進至今都不敢具體回應，但是就反咬所謂政治打壓，又聲稱民進過去可以運作，為何現在不行。社評說，根本是狡辯，過去沒有被懲之於法不代表是合法。大公報社評。 《蘋果日報》的評論就說，特區政府近期經常說尊重新聞自由，但是記者沒有特權，評論認為是混淆視聽，香港新聞工作者從來都沒有要求什麼特權，爭取的是公眾知情權，揭露事實真相，從而防止濫權謀私，法院在裁決的時候應該充分考慮公眾利益，否則社會的漏弊腐敗滋長蔓延，令到香港的廉潔公平環境蕩然無存。《蘋果日報》評論。 《星島日報》社論說，美國財長耶倫近日警告必要時需要加息，以免經濟過熱，一度引發美股大跌，及後耶倫澄清並沒有加息預測或者建議，目前通脹不是問題。社論說，美國現時通脹威脅雖然不大，但是股市過熱是隱憂，況且未來經濟復甦步伐有望加快，耶倫的警示無疑是想潑冷水，降低市場亢奮的情緒。星島日報社論，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啊，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顺工业中心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嘅。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顺工业中心对出慢线有坏车，咁而家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咯。咁而家车龙排到去蝴蝶谷道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喺蝴蝶谷道。码头涌道去翻红磡方向近住宋皇台道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码头涌道去红磡近住宋皇台道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龙尾就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排到去东港中心，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落渣华道的支路就比较挤塞，龙尾在海丰园。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龙尾就在象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马料水。另外元朗的妈庙路、朗业街、教育路和元朗体育路一带都是车多挤塞。咁再讲翻啦，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一段都是车多，龙尾观景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之前咧，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坏车报告，东区海底隧道管道里面由于有坏车阻路，咁所以龙尾咧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噶。再讲多次，东区海底隧道由于管道里面有坏车去香港方向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收点子三色咁简单，2021年5月10日，本港新增一宗输入个案，患者带变种病毒株，初步个案少于5宗， 与变种病毒个案同大厦居民全数获安排离开检疫中心。 陈茂波指，本港经济初见起色，结束连续6季收缩。 印度新增确诊超过40万宗，新德里延长封城一周。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有同病人医护权益协进会咧讲到佢哋早前一个调查，就系发现咧有30.5%嘅受访者咧系未决定系咪打疫苗啦，30.4%嘅人咧就话唔会打啦，咁啊29%嘅人咧就话系会接种疫苗。咁佢哋就话咧有一啲嘅建议啊，譬如系咪可以考虑喺一啲医管局嘅诊所提供一啲嘅免费简单检查俾啲市民啊，因为佢哋可能都担心咧自己身体适唔适合打啊等等。咁另外就话啦，系咪可以在社区接种中心都有一些病假纸，有些驻场医生在这里，人接种完之后有一些不太舒服的轻微不适的人都可以有一些病假纸，亦都讲到可不可以在一些接种地方或者接种的时间方面有些调整，即方便一些在职人士。还有甚至说是不是可以有一些疫苗有薪假期，或者长远一些疫苗气泡是不是可以再多一些的种类呢，譬如接种到某一个的比例的话可以通关关咧等等，咁啊有啲咁嘅建议嘅，你又点睇？欢迎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咧就系陈女士，早晨。 系你好啊，咁咧早晨啊，咁我觉得咧，雇主应该咧就俾市民咧就系、是、要休息一天都要俾翻钱佢嘅，因为我哋公司咧、我哋检疫咧，即系我哋都打完针咧，嗰日咧我哋系唔使翻工嘅，我哋系公司安排咗系休息一天嘅，就系、是、打完支针咧，嗰支针系1分1秒钟系麻痹嘅，一阵间就冇事噶啦。但我今日我哋公司都有同事有啲都冇话一定系要强迫你去打，但由于觉得而家咧有雇员出咗问题啊，同埋咧出去食肆咧又即系有个安心出行咧，佢哋觉得应该系去打好啲嘅。其实琴日去咗睇一段新闻咧，我都有个同事同我讲，我话其实你打咗有冇事啊？我冇话打2针，我打科兴咯。我话已经打咗都差唔多成 計咗三月、四月、五月都嚟啦，都冇乜發生乜嘢個其他嘅象徵。我屋企人全家人打曬啦，同埋阿工人姐姐都打咗第一針啦，佢都覺得係冇事嘅。其實我覺得應該啲僱主咧，應該俾員工係休息一天，都要俾翻錢佢嘅。咁啊，為咗吸引多啲市民去打咯。起碼阿林鄭都講一句説話啦，如果你哋科興嗰只即係科興又好，復必泰又好啦，如果你哋唔打，啲土業變咗要抌到鹹水海。其實我覺得我哋香港人好有幸福，有啲想打冇得打，香港有一打，你哋就唔想去打。 但你啲朋友係咪真係驚話可能會打完之後有啲副作用，或者有啲唔同嘅反應咁，所以就唔敢打住，所以先覺得呢個休息一天咧係吸引到佢哋咧？ 都唔係嘅，佢哋後屘見到我個打咗冇事，佢哋話啊，佢呢打好種精神喎，又冇乜大礙喎。佢哋話我有個朋友咧，就即係講真咧，我同聽佢講，我有個公司有兩個同事高層嘅，係我嘅阿頭嚟嘅。佢好在有打咗疫苗，佢就住喺東涌影灣園。佢話好在打咗兩支，佢冇問題。佢檢疫咗四次，都係唔使去入去谷竹灣。佢話真係好彩。係啊，佢話真係好好彩，驗咗四次，好在唔使去谷竹灣。我個 manager 啊，兩個都係住喺影灣園嘅。咁另外一個同事咧，點解佢要打咧？佢住喺荃灣中心啦，佢係福建人嚟嘅，佢全家人冇打嘅。佢而家決定全家人都要打。佢話見到我個老細咧，打咗兩次咧，兩個老細個 manager 都冇事，佢話又唔使去谷竹灣，佢話真係好好彩啊！ Okay, 我哋成日接觸，我成日對住我老闆啊，我老闆都知道我打咗啊，我哋都捉埋去檢疫嘅，我哋都要去，因為我哋成日對住佢嘛。 好啊，唔該曬陳女士，講到都覺得話，如果休息一日嘅話，都會應該會多啲人咧係出嚟打針嘅喎，亦都講到佢自己咧身邊啲同事朋友嗰個嘅經驗啦。仲有康太喺電話旁邊，早晨。 系早晨啊！ 你好， 早晨主持人，系你好啊！我就系想问一下咧，就系关于咧政府成日都叫人哋打嗰啲疫苗啦，咁但系咧好多人打咗之后咧，甚至死亡啦。就算如果唔死亡咧，都系可能有一啲后遗症啊咁。 有少部分人啦，而家个别有啲人 系啦系啦 个案。 咁但系咧每一次咧，佢都系嗰啲专家都系话冇直接关系啦。咁但系咧佢哋就唔会话有咩间接噶关系讲出嚟噶。咁同埋咧，我想问一下咧佢。如果嗰啲人打咗，就算唔係死，或者有啲真係可比較係變咗係冇得醫啊，或者咩嘅殘疾嗰陣時咧，係政府負唔負責佢哋嘅咧？佢奉旨咧就冇講到係關於嗰啲人打咗後遺症以後嘅事情。 佢好似有個嘅成立咗個基金噶嘛，即係如果係證實有關係嘅話咧，就可以獲得賠償咁。 係啊，但係咧每一次咧就嗰啲冚唪唥即係話死亡啊，或者有事嗰啲人嗰啲 case 咧，佢哋冇一路都冇跟進同你啲人講係佢點樣樣嘅。所以我覺得咧就呢一個問題咧就會直接間接影響到好多人就唔敢打啦。 明白，即係主要都係關心嗰、那個驚嗰、那個副作用嗰個問題。唔該曬康太佢嘅分享。另外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有关于教育方面，看到其实教育局之前都是公布过有四名教师在反修例事件有关遭到取消他们的教师资格，分别在2020年有两个，2021年就有两个。现在就说在譬如出完谴责信和取消资格这两个的后果之间，好像距离有人说好像隔得太远，会不会有些可能中间的所谓惩罚呢？见到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咧，就喺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咧，就话为咗收窄谴责信同埋呢个终身停牌之间嘅距离啦，局方就研究系引入呢个取消教师注册嘅限期。咁啊，被停牌嘅教师咧喺某一个限期之后咧，就可以再申请去注册翻。咁但系咧就有个条件咧，就一定要提出一个强力嘅理据啊。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先。有教协会长冯伟华，早晨。 喂，早晨啊，肖乐文，你好。 早晨，冯伟华，点睇而家有一个叫做一个研究啦，有一个新嘅机制，就话取消教师注册都可以有一个嘅限期嘅。被停牌嘅教师喺某一个限期之后咧，可以再申请注册。咁啊，举个例，有啲讲法就话会唔会系三年咧？咁，但系一定要提出一个强力理据。你哋即系业界方面或者教师前线方面点睇咧？ 嗱，呢个基本上喺过往咧业界都有少少讨论嘅。咁、那個原因就係、是、咧，嗰、那個懲處就真係中間存在一個好大嘅落差喺度啦。即、就、係、是、一個就係去到，譬如話係口頭勸喻啊、警告啊、譴責，但係一跳就跳到去我哋覺得好似係極刑 死刑咁，就係終身停牌。咁呢一個咧係一個唔完善嘅即係懲處制度啦。咁但係我哋覺得呢個過往討論咁多年咧，教育局其實都冇去處理。而家去處理咧，其實就係因為呢兩年嘅一啲即係社會嘅環境啊、政治事件咁。咁所以嗰個歸根究底咧，唔係淨係嗰個懲處有冇得話係即係好似其他專業咁啊停牌幾個月、停牌幾年咁。而今次這個呢個咧，佢即係話停一排嗰啲，佢話可以再申請翻。咁我哋一路都批評今次啲嘅呢兩年裏面嗰四個嘅即係取消資格，其實係政治操作啦。咁而係一去就去到死刑啦。咁佢都知道呢個係好大問題嘅。根本我哋覺得就算要懲處，就算要懲處啦，即係如果成立，都唔係要去到呢個咁樣嘅即係咁極端嘅處罰。咁但係佢唔係話因為冇呢個選項咧，佢就用其他嘅方法，而係佢就咁我就判死刑啦咁。咁所以根本就係好多嘅業界裏邊，無論教師啊校長咧，都唔同意呢個做法嘅。咁而家就話啊，可以再申請翻。其實是事後去做呢些工作，當然做是好過不做的，但是實際上那個過程呢本身就已經是黑箱作業，本身就已經是不符合程序公義，根本這個判刑呢這樣的判這個結果出來呢根本是不合理的。如果他可以被申請回說是即是復牌呢叫做，但係呢個又講到話係好難㗎，又要極之有理據。 佢話要強力理據咯，你覺得要點樣先至係達到佢哋所講嘅強力理據咧？ 根本而家佢就冇乜強力理據去取消人哋個教師註冊。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佢根本就唔會認錯噶嘛。咁到時佢就要如果推翻話係啊，你有即係好嘅理據可以即係恢復翻你嘅教職，但係而家佢講緊差唔多。一啲就講話你先至有講到，一啲就話你煽動啲學生唔愛國咁，呢啲咁重嘅罪名，其實係好難話你有理據話去即係推翻，同埋係講，除非好似而家好似一啲即係譬如受光法拉咗嘅一啲人咁，佢可能要講到話我以後都唔再參選啦，我以後都唔做啲乜嘢咧，甚至我唔上 Facebook， 我唔去做啲咩，咁係咪要去到咁極端？即係將自己講到話，我樣樣以後都唔會做啦，我淨係睇住啲書嚟教書嘅啫咁。咁其實咁根本唔係一個理想嘅做法。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哋嗰個程序根本係唔公義，同埋亦都好多問題、好多漏洞。咁由翻佢決定，你有冇得復牌咧？基本上教師根本對佢冇信心。 而家就有啲講法就話啊，嗰個所謂停牌有個限期，然之後再有強力理據之下可以申請翻註冊啦。咁有人就提出話三年啊，年期方面你自己有冇咩睇法咧？三年算唔算都可以接受啊？呢個時段？ 其實就三年根本好長嘅。如果你諗下啲教師佢本身係希望做教書咧，佢都有佢自己嘅抱負。咁你三年去做呢個教師，佢其實生計咧有問題啦。第二就係佢其實係三年之後係咪真係覺得個行裏邊仲係即係一片光明咧？其實佢哋覺得個前景如果咁灰暗咧，都未必申請啦。咁但係三年，我覺得就都可以考慮嘅，就係。其實短啲仲好，因為其他專業都有時停牌可能係半年啊幾個月，醫生嗰啲我哋都聽到啦，有時一啲失誤之後，咁變咗其實三年之後先可以申請咧，其實都已經太長噶啦。 其實需唔需要引入一啲機制？譬如頭先，譬如過往有一啲涉及要停牌，即係或者要取消資格嘅教師，可能涉及啲網上嘅言論，係咪有啲機制可以令到佢哋即係？作為一個嘅強力理據，可以快啲申請翻個註冊咧，因為我見到譬如有啲又提出話，係咪可以喺停牌嗰陣要接受培訓或者再進修咁？呢啲又點睇咧？有啲教育團體都咁提出喎，呢個人。 其實即係如果係關於嗰啲嘅言論咧，暫時就未試過有個係停牌嘅。而家都係牽涉到一啲教材啊，同埋佢話喺班房嘅教學啊咁。咁就如果你話要再有啲培訓或者其他嘢，呢啲都可以考慮嘅、啊。例如我哋舉例，譬如有一位老師佢係因為教呢個鴉片戰爭啦，記得係講錯啲嘢。咁嗱，當然我哋覺得講錯一堂書係咪要終身停牌咧？根本都完全唔成比例㗎啦。咁如果你話要再培訓，做翻啲嘢，再訓練，令到佢可以即係重新申請嗰個教師資格咧，咁呢啲係可以接受、可以考慮嘅。 咁但我哋都覺得其實佢根本講錯咗一堂書，佢基本上喺學校裏面嘅表現一路都好嘅，而且佢根本唔係教歷史，佢教其他科，即係可能兼教一啲情況之下咧出咗錯，咁呢個懲處本身已經唔成比例啦。 嗯，係，即係講緊頭先即係涉及可能一啲社會動亂啊，取消教師資格嗰啲，有啲都涉及係佢哋教學嘅內容上面係有問題嘅咁。另外咧就係講到就話如果咧要取消個教師資格咧，係咪都可以上訴嘅？而家佢哋即係佢哋有個機制可以上訴嘅。咁如果日後新增一個所以叫做短暫或者有限期性嘅停牌呢個處罰，你自己覺得有冇一個上訴機制可以擺入去咧？ 其实个上诉机制而家都存在嘅，咁无论你嗰个惩处系停牌啊，定系嗰个惩处系谴责啊、警告，其实都可以上诉。不过问题咧就系、是、今次就举翻今次做一个例子啦。喺旧年其实九月嘅时候已经第一位老师被停牌啦，陆续跟住有啦。咁佢哋停牌之后喺个限期里边已经提出上诉。咁但系教育局到而家都未组成个上诉委员会，未开始处理第一步。咁而家已經過咗大半年，即係呢個係極之唔理想嘅，即係等於即係判咗死刑啦，個老師唔教得書，生計都有問題，九個月都冇人工啦，而家個上訴委員會都未組成，即係唔知去到何年何月先至處理，咁所以呢個其實就算有喺度有機制咧，教育局而家都用佢自己嘅方法，係我覺得真係亂嚟嘅，根本都未成立個委員會。咁你有得上訴係㗎，不過我擺喺度攤動，慢慢做。咁其實對教師嚟講係極之唔公道啦。上訴機制必定要有啦。 OK， 另外我見教協咧都就住教育界一啲人手變動咧做咗個調查，有冇發現啲咩結果啊？呢個人 就我哋發現咧，其實就係、是。有我哋訪問咗啦，回應有千幾個老師啦。咁問翻佢哋即係留喺教育界個意願啦，因為我哋都擔心人手問題。咁就發覺咧，有兩成嘅接近兩成嘅教師咧，就會係諗住有計劃離開教育界，即係離開香港教育界。咁就另外有兩成咧都會考慮離開。咁即係話有四成嘅人咧可能會考慮或者甚至有計劃離開嘅時候咧，咁我哋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警號啦。 咩原因咧？ 而家嗰個我哋都有問嘅原因啦。咁其實當中最主要嘅原因咧，就係佢哋覺得即係嗰個政治化同埋係一啲即係打壓，咁同埋嗰個教育制度、教育政策嘅混亂，咁就呢個係佢哋最大嘅原因。咁另外一啲原因就係覺得嗰、那個即係社會嘅情況一路變差啦。咁佢哋覺得呢啲可能有啲啦，同我哋都會提，我哋平時接觸就是、為咗啲仔女嘅將來啊，有好啲嘅自由啲嘅環境去學習啊，咁就呢啲係一啲比較大嘅原因啦。 Okay. 你覺得個係咪？我頭先聽你講話有啲影響啊嘛，驚。 係啊，係啊，嗱，咁就譬如佢哋會覺得嗰、那個即係自己仔女啊，就算佢做緊教育都好啦。你覺得有好多嘅政治任務喺嗰個教育裏面、 但對於成個教育界嚟講，呢批人如果真係走咗嘅話，那個影響係咗半分鐘度。 係嗰、那個影響主要就係話，即係會有啲青黃不接，即係當中咧比較年資深同埋中層管理嘅人比較佔多添。咁所以將來可能喺嗰個學校個運作啊，即係教學個環境嘅一啲協調啊，同埋甚至教學裏面咧個質素都會受到衝擊。咁呢個就唔係咁容易短期補充到嘅呢啲有經驗嘅老師。 好啊，唔該曬，馮偉華同你傾到呢度。馮偉華就係教協會長嚟嘅。教育局有個回應，就每一個學年嘅教師流失人數都有一定嘅浮動，屬於常見嘅現象。每年進行嘅全港教師調查，教師嘅流失率都係維持穩定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大微生物学系临床助理教授薛达表示，本港疫情现时稍为稳定，但系由于变种病毒患者潜伏期达14日甚至更耐。部分長達21日，認為未來幾日要密切監察情況。

俾我哋败诉为主噶啦，即系好老实讲，而家好少少事咧，都系涉及咗国安法啊各方面，同埋就话林郑叫我哋唔好政治化，根本而家系政府同埋教育处将我哋政治化咗咯。即系好似通识而家就改咗名啦，咁譬如话而家我深信，即系譬如话言论系每年有六四，咁我同啲学生去讨论都唔得噶啦，系咪先？咁譬如话我哋想讲2019嗰个社运事件，睇下啲学生点样睇法都唔讲得噶啦。咁如果 教即系你本身系教通识嘅老师嚟嘅，你系 我已经冇教啦，因为即系觉得压力好大，同埋好多政治化。我有啲老师嘅朋友都因为为咗自己嘅家庭同埋自己嘅仔女都移民啊咁样嘅。咁我觉得都会影响咗香港嘅教育嗰、那个人手问题，青黄不接，好多都老师会有退休嘅退休啦咁样咯。咁即系我觉得我哋作为教师读咗咁多年书，我哋系想作英才，教好啲学生系嘛？即系有教无类啦。咁但系就话。如果假使间我哋啲学生佢哋自己去言论呢啲讨论呢啲咁嘅敏感嘅事情，咁如果我作为老师，咁我同佢倾，咁可能我哋都会有讨论噶嘛。咁万一如果俾其他人话我哋有涉及咗呢啲咁嘅事件，咁好可能又会停咗我哋牌。即系我觉得好少嘅嘢就会触动咗，俾佢就话我哋系涉及咗呢、這个教师做得唔好咁样咧，即系其实好大压力噶啦。以前我哋系教书就教书，而家多咗好多行政上嘅嘢做噶啦。 唔该晒吴先生。咁佢就话佢之前都系教师嚟嘅，都讲到好多佢嗰行嘅朋友嘅一啲嘅睇法啦。另外都请嚟咧另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有教联会副主席邓飞，早晨。 早晨， 邓校长。头先咧讲到有关于教育局咧有个嘅就住即系而家谴责同埋终身停牌之间咧，就再多一个机制系咪可以即系取消教师注册有一个限期咧？咁你点睇啊？但佢话要提出一啲强力理据嘅，如果再复翻牌嘅话。 嗱，即係咁樣嘅，係因為之前咧教聯會咧，或者我本人咧都提過相關建議，因為咧如果你喺同其他嘅專業界別嚟對比咧，教育界嘅嗰個紀律處分嘅機制咧過於簡單嘅，基本上咧就係即係警告、譴責，嘣一嘢就係終身除牌咁。咁係咪喺中間都會加翻一啲相關嘅一啲嘅等級咧？咁因為如果你對比其他嘅，比如你對比社工。註冊嘅咁或者社工嘅紀律處分咁就即係相比之下，好似其他嘅界別咧就會比教育界係完整好多嘅。咁我覺得咁樣嘅話咧，會比較好啲咯。咁至於佢而家教育局即係 list 出嚟嘅嗰個做法咧，基本上咧就係話重新可以註冊嘅，不過咧就會有一個強力嘅理據。咁呢個都係一個選擇嘅，咁但係除咗呢個選擇，會唔會有仲有其他更多嘅選擇呢？咁呢個都可以係值得討論嘅。 例如呢，例如有啲咩選擇，同埋你心目中覺得有啲乜嘢強力理據先可以強力到令到佢哋可以復返牌呢？ 我唔知佢呢個咩強力理據到底係咩意思囉。咁即係可能即係要解釋囉，解釋嘅話到底係即係自己係點樣同以前有咩分別啦，咁可能係咁啦。咁因為當初嘅話呢，我個諗法呢或者教育會都有個諗法呢，就會好似其他嘅專業界別咁樣係停牌若干時間。咁然後就自動復牌，即係我即通常諗一諗呢種嘅，就並唔係話除咗牌之後重新自己再申請過，就唔係諗呢個。呢個咁樣嘅 rating 嘅 即係無條件之下佢停咗，總之就若干時候唔。 因為呢個係比較多係即係其他嘅界別裏邊一個常規嘅做法。 但有啲講法就話點證明佢係，因為本身佢去到終身停牌都比較嚴重嘅後果啦，咁可能犯嘅問題都可能比較嚴重啲啦，咁可能都要證明個教師要改過翻嘅喎，咁係咪都要可能再做一啲嘢？譬如而家講話就話強力理據咁，但係譬如你同你頭先嗰個講法又有啲唔同啊，即係只係停一段時間若干時間就可以恢復翻咁。即係有啲講法就話，可能即係教師都係好重要嘅，作為英才嘅，係咪都要證明佢哋要即係個行為上面係適合教咧？咁 可以嘅，問題就係點樣證明咯？即係教育局話就依個強烈理據，可能有更多嘅闡述，更多嘅説明咯。 我見教聯會曾經有個建議話，係咪停牌期間如果接受一啲培訓或者進修就得？ 可以係一個考慮嘅，即係可以其中一個考慮。咁但係除此之外，會唔會有其他更加完善嘅措施？呢個都可以值得討論。即係其實教育局而家提出呢個做法嘅話咧，都係比較新鮮，我哋都係第一次聽聞嘅。咁乜嘢叫強烈理據咧？係咪？咁呢個教育局係要一個更加明確嘅闡述咯。 停牌嗰個時限而家就定三年，你哋原本都話 舉例啫，佢冇話 舉例啦，舉例啦。 例 你覺得呢、這個如果真係落去三年呢一個時間，你自己覺得合唔合適咧？又 我諗其實要睇翻咧教育局教育界有一個嘅常規做法咧，就通常咧就如果你離開咗呢個行業，顧問論你有冇停牌啦嚇，即係就算冇停牌，我係有投嘅，我想唞下休息啊，一年半載一離開365日之後嘅話咧，其實最大嘅問題咧就話個教師嘅薪級咧就會重新計起。过嘅，咁就其实最主要咁，即系唔系话三年定还是几多年嘅问题。咁如果离开三年，就肯定要从头嚟计起过啦。你即系之前嘅年资，哪怕你做咗十年，都要入头坑过咁咯。咁我谂呢个都系一个考虑嘅因素咯。所以点解话之前话我哋提出一个建议咧，就话会唔会好似其他界别咁？其他界别比如你医生咁，停牌三个月，停牌半年，停牌一年咁。都有啲咁樣嘅選擇噶嘛，咁即係其實如果按呢個咁嘅做法嘅，你停牌喺365日之內咧，咁你對個薪級即係對個年資嘅影響咧，就基本上係冇咩影響啦。咁但係如果你停牌超過一年嘅話咧，就肯定你嘅年資就由頭嚟再計過啦。即係我覺得就話要考慮嗰個紀律處分嘅時候咧，應該將呢一個都一併考慮在內咯。 如果而家引入一個叫做即係暫時停牌又有一個限期嘅做法啦，你覺得可唔可以有一個嘅上訴機制咧？ 哦，咁你任何情況之下其實都可以上訴嘅，你就算而家警告啊，或者係呢個咩譴責啊，都可以上訴嘅。只不過大家就衡量一下值唔值得去上訴咁啫。 你覺得暫時停牌同終身停牌嗰條線應該點樣畫咧？即係你覺得個分別要係邊度咧？如果有呢兩個懲處嘅出現咗嘅話？ 我諗都係個程度嘅分別咯。咁而家嘅話咧，就因為教局佢公開嘅停牌嘅資料咧，都唔係話一個好完整。佢唔知十幾年前嚇，十幾年前嘅話就出過一本 casebook 嘅類似咁嘅嘢啦嚇，即係將嗰啲被停牌嘅或者被處分嘅 case scenario 咧係好清楚講出嚟。當然引咗啲私隱嘅資料啦，即係邊間學校邊個老師佢會引咗。咁但係咧，佢即係嗰陣時咧就會比較清楚。而家嘅話咧，坦白講，其實主要都係靠傳媒嘅轉述報導。就並唔係教局佢直接去交代個情況嘅，你就算話教局啱啱出俾立法會嗰份文件裏邊咧，佢淨係得個數據啫嘛，淨係得個數據同埋話俾你聽啊，可能不當教材啊，或者係啲嘅喺社交媒體度點，但具體嘅情況我哋都睇唔到噶，係咪？即係呢個只係一個分類嚟嘅啫嘛。 我見教育局在文件那裡都有講話，即係對於嚴重失德的教師會堅持終身停牌呢個做法嘅，你覺得？即係嚴易去定義咩叫嚴重失德咧？即係如果你嚴重失德就終身停牌，就冇一個即係佢哋有機會改過嘅機制嘅咯。嚴易定咧呢樣嘢？ 我睇佢點樣嚴重失德法咯，所以都係要靠教局去 define 好清楚。嗱，比如簡單啲嚟講，咁你性犯罪呢樣嘢，基本上大家理解都係終身停牌嘅啦。過往嚟講咧，即係有啲老師會被停牌咧。我唔知佢有冇申請過啦嚇。咁佢唔係一定係因為性犯罪嘅原因，可能其他嘅刑事罪行造成嘅，都唔係一個。同性犯罪有關嘅事上都會被停牌嘅，咁嗰啲會唔會都有機會會重新復嗰牌呢？就都有可能嘅。咁所以咧，即係話個嚴重嘅失德，咁就呢個界定或者呢個展述嘅話，要更加清晰啲啦。尤其是最好咧，對應翻2019年社會事件以嚟嘅一啲情況，咁就會。即係令到社會同埋業界會更加清晰咯。 好啊，唔該曬鄧飛，鄧飛就係教聯會副主席嚟嘅。呢個詳細係點咧？即係會唔會再有多啲嚟緊教局會再解釋多啲咧？我哋都可以繼續留意住先嘅。先休息一陣。 一分鐘閱讀，主持岑日飛，製作周偉業。 秘密《The Secret》呢本書嘅作者朗達拜恩女士 （Rhonda Byrne） 表示佢所發現嘅秘密。源于2004年他的女儿给他看了一本1910年第一次发行的古书，叫做《失落的致富经典》《The Science of Getting Rich》。书里面讨论如何通过专注感恩的念头改变人生的发展。从2004年开始，朗达拜恩就着手通过这本古书发掘自我成长的内容。 秘密呢本书嘅中文版全书唔到200页，其中一半内容系作者截录一啲灵性导师嘅语录同埋追随者嘅见证。作者所讲嘅秘密，其实就系吸引力法则，指嘅系我哋生命发生嘅一切都系被我哋心中嘅思想吸引而嚟。 吸引力法则认为，想要快乐，先要改变自己嘅想法同埋态度，佢会指引喺生命嘅旅途。 創造自己的宇宙，只要踏出第一步就好了。事實上，一個人的主觀願望往往成為這個人今後的方向和目標。如果一個人在主觀裏面總是想著失敗，那麼他在客觀上又怎樣能夠創造成功的條件呢？ 從科學上解釋吸引力法則，現代量子力学表明，世上万事万物都由能量组合，而能量是一种振动频率，每样嘢都有佢唔同嘅振动频率，所以先至会出现咁多唔同事物嘅面貌。无论系有形物体，定系思想同埋情绪等无形嘅嘢，都系由唔同振动频率嘅能量组成，相同嘅频率会互相应和，产生共鸣。 吸引力法则系人生嘅一大秘密，可以涵盖人生所有的境遇。读完《秘密》这本书，会令人有恍然大悟的感觉。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秘密》，作者朗特·拜恩，由方志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看到兒童事務委員會之前就開了會，咁入邊就話啊，講到貧窮線咧，係咪能夠準確反映到兒童貧窮嗰個情況呢？因為兒童事務委員會一路都係講好多一啲兒童嘅權利啊、權益啊、福祉等等嘅。嗱，都請一位咧嘅委員同我一齊咧傾下當日個會議啊，有啲咩重點咧係講咗出嚟？有兒童事務委員會委員吳坤廉，早晨。 系早晨，主持早晨。 早晨，吴坤廉，系咪话上个礼拜五就开咗儿童事务委员会，亦都讲到有关于儿童贫穷嗰啲情况？ 系，其实咧，我哋上个星期五就儿童事务委员会都开咗一次大会啦。咁就其实正如个议程所讲，就系我哋都系讨论一啲关于儿童贫穷嘅香港依家现状嘅。 嗯，入边你哋有冇话即系关注最关注边啲部分咧？ 是都有的，咁我仔細有啲位就未必可以講得到，但係咧，我諗大浪咧，其實大家都好關心咧，就係依家香港普遍兒童嘅一啲貧窮狀況。咁其實我哋知道咧，如果跟翻依家我哋香港計算呢、這個兒童普遍貧窮率咧，或者政府每年推出嘅扶貧報告咧，其實計算貧窮率嘅情嘅一個指標咧，其實睇一個家庭嘅收入。咁兒童其實都係家庭嘅一部分啦。咁其實我哋都即係我諗喺好多唔同委員咧，其實都有即係有個諗法，就係其實依家嘅計算方法係咪準確反映到兒童嘅貧窮情況咧？咁樣咁我哋知道其實一個家庭咧嘅收入部分咧唔係來自兒童啊嘛，通常嚟自個家庭。咁其實家庭嘅收入一來就係收入，其實香港咧嘅收入咧普遍係算比起其他地方可能都高嘅，但係同一時間開支其實都係非常之高嘅喎。係啦，咁所以究竟會唔會係其實以往呢個爭議咧就唔係近排發生嘅，其實以往由定立貧窮線開始咧都有講緊個依、這個開支咧係一個考慮，係一個較好嘅，譬如歐美國家好多地方咧都係咧用開支去計算，咁尤其是講緊兒童貧窮嘅時候咧，個兒童開支往往係反收入往往反映唔到個兒童嘅生活質素啊。其實貧窮率其實就想正樣反映緊一個家庭或者嗰個兒童佢嘅生活環境啊質素。譬如舉個例，一個家庭可能佢收入好高嘅，係啦，佢開支都可以係非常之高啊嘛。但佢開支佢收入高嘅時候，唔代表佢花喺兒童上面嘅一啲開支啊，或者係生活上咧係一個適切嘅一個比例。咁所以其實會唔會係用兒童貧窮嚟講咧？我哋都有諗緊，會唔會係政府可以用呢、這個兒童嘅貧窮率計算嘅時候咧，係用開支去計算，可能睇翻嗰個家庭花喺兒童上面嘅一啲開支啊、飲食啊、醫療啊等等、教育啊等等咧，其實幾多去反映嗰個兒童貧窮率咧？ 即係另外就住兒童嘅貧窮開一條貧窮線係俾兒童嘅，但係你頭先你咁講就唔係淨係睇開支有幾多，因為開支嘅入邊點使法都要知道，因為唔係淨係話落個家庭開支，譬如幾多錢咁就係睇到佢嘅貧窮情況，都要睇入邊嗰個組合係點啊嘛，係嘛？ 冇錯冇錯，即係依個我估都係一直好多團體都會希望係用開支去計算整體貧窮率，而針對兒童上面就更加用開支同埋有啲 breakdown 咯，即係仔細分緊嗰個兒童係點樣，係佢生活嘅開支用緊係邊啲部分，咁就更加可以針對性地睇到兒童貧窮嗰個狀況。 我見另外係咪話有啲都提到話而家嘅在職家庭津貼計劃入邊嘅兒童津貼咧，就同父母個工時掛鈎嘅，就覺得唔應該掛鈎，係咪有啲類似睇法？ 係啊，依、這個其實咧近幾年都一直有討論緊嘅啦，坊間唔同團體咁咁、嗯、當然我哋都係覺得喺依、這個即係依家我哋知道政府其實都有講到嘅，就係、是、佢就話依家在即喺疫情之下咧，就在職家庭津貼咧就放寬一啲工時嘅限制啦。 嗯， 係啦，咁但係我哋好多關心兒童權益嘅一啲朋友咧，其實都有提到就係、是、其實。工時同埋兒童貧窮理論上係唔掛鈎㗎嘛， 嗯、 即係一個政府譬如過往司長都一直都公開都有講㗎啦，就係話在職家庭津貼係鼓勵多勞多得嘅、 嗯， 即係你翻工時工時越多，咁就個津貼額就越高。但係對於兒童嚟講，其實無論尤其是疫情啦，家庭好多基層家庭佢嘅工時都係即係低咗或者甚至冇公開嘅時候， 嗯、 但係兒童嘅貧窮情況係唔會因為個工時嘅高低而變化啊嘛，佢一直都係活喺一個貧窮線下嘅時候，會唔會係個兒童津貼係可以脱歐於個工時咧？咁會更加幫到啲基層街坊、嗯。 最後可唔可以簡單講下有啲咩方法可以支援貧窮家庭嗰啲受仔？ 貧窮我哋希望咧，即係政府首先，如果短期咧，就喺在職家庭津貼嗰度先將兒童貧窮兒童個津貼咧、 嗯， 就可以脱歐先。咁呢個就係比較短期嘅方法啦。長遠其實咧，反而係好似啱啱所講，就即係頭先好多唔同委員咧都有提，即係都有一個意見就係、是，會唔會係可以整體地將個貧窮線有個用開支去計算兒童嘅一個貧窮方法， 嗯、 令到嗰、那個嚟緊嘅一啲措施啊政策可以更加咧係可以對症下藥，幫到一啲基層兒童。咁我估呢個係一啲具體嘅長遠方式， 係。好啊，唔該曬吳坤廉，吳坤廉同你傾到呢度。吳坤廉就係兒童事務委員會嘅委員嚟嘅，同大家講下天氣嘅情況。外面氣温係28度，相對濕度係75%啊。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咧，部分時間有陽光及炎熱，係吹和緩偏南風。咁展望未來幾日咧，炎熱同埋有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嘅地區咧有幾陣嘅驟雨嘅。嗱，頭先咧開始節目嗰陣咧，同大家講到印度有關嘅疫情啦，見到都非常之嚴峻啊，就話累計嘅確診個案咧，而家已經突破咗2000万宗啦。究竟點解會咁大型嘅爆發嘅咧？疫苗方面又有冇啲咩幫助咧？我哋嘅同事咧製作咗一個新聞事件簿，同事朱令君咧就製作新聞事件簿，同大家講下先。 新聞事件簿， 短短兩個月之前，印度每日只係新增約15000宗確診。但是现在已经飙升到每日40万以上，多次刷新全球单日确诊纪录。世卫发言人分析几个因素造成一场完美风暴，令印度疫情急剧转差。其中一个原因是当地人防疫意识松懈。印度政府上年在疫情高峰时解除封城令，但是每日确诊数字竟然奇迹回落，令不少人认为印度已经达至群体免疫。政府於是放寬大型聚會限制，連總統莫迪都在2至3月多次舉辦選舉造勢集會。當地亦都遇上印度教12年一度的大型慶典，幾百萬民眾聚集在恆河潔淨身體，大部分人都沒有戴口罩，被指加劇疫情爆發。印度是全球主要疫苗出產國之一，可以自行生產阿斯利康疫苗，對疫情又有沒有幫助呢？虽然当地一月就开始疫苗接种计划，但是到了五月初只是得不够一成人打了至少一针。接种率低除了因为当地人对疫情放低警戒，亦都源于疫苗产量不足。上年美国限制37种关键原材料出口，影响印度这个疫苗大国。直至今年四月尾，美国总统拜登先恢复对印度的供应。除此之外，印度今年初積極向多國輸出疫苗，促進疫苗外交，但是就令供應本地人的疫苗減少。即使印度政府在三月宣布暫停出口，但是本地接種率已經趕不上疫情爆發的速度。世衛早前說，可能造成印度爆疫的雙重變種病毒株已經在至少17個國家出現。英国《卫报》引述专家警告，任由病毒传播只会令更多危险的病毒株出现，又呼吁多国伸出援手，否则只会加剧全球疫情。我是朱令君，你听紧嘅系千禧年代香港电台第一台。